佢係做好多嘢嚟到保護自己嘅平民嘅咁、樣，即係佢哋咧，即係有嗰、個dome啊。咁呢一個 dome 就係咩咧？保護罩就係、是、每一次有火箭飛過嚟，佢就有另外一啲反火箭咧，就係、是、即係射爆 射落嗰啲對方嘅飛彈。 係啦，射落對方嘅飛彈咁樣嘅。當有危險嗰陣時候咧，就會叫啲人民疏散啦。佢哋都係有一啲警報系統啊，各樣咁樣。佢 歡迎翻嚟南風槍第二節。咦，我哋而家多咗兩位主持喎，突然間有阿爆石， 大家好， 阿姐。 诶、hey, ，大家好。 喂，咁头先第一节咧就讲到阿 Sam 讲咗啦，香港人精神分裂啦。咁一来佢哋又唔想做，唔想香港变成大陆；二来咧佢哋又反对占中。咁其实点解香港人会咁精神分裂？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原因就好简单嘅，因为其实香港人大部分对政治嘅认识唔深咯，即系话佢哋根本睇唔到两者之间嘅关系咯。咁呢、這个。點解佢哋會係咁？當然就係翻翻去頭先都賴過嘅，就係其實喺英治時代係一個善治啦。一來咁佢哋一向都係我香港人嘅政治代理人，所以香港人從來都冇參與過政治。咁加上再長期被洗腦咧，就係話香港係一個有法治、 文明社會， 係文明社會，法治健全。有自由但系冇民主嘅地方，而所以香港人一路都觉得佢哋系唔需要有民主嘅，咁佢哋一向都系生活得好好嘅，咁佢哋唔知道其实系有好多政治上嘅嘢系英国人其实系代佢处理咗噶嘛。好似我哋仲有一单嘢要讲系嘛，爆石。 咁近排 TBB CCTVB 咧又有新嘢搞啦，咁佢喺7月27号嗰阵时咧，佢就夜晚10点就播咗一个劇集叫《我们的天空》啦。咁、那个嗰、那个有个 subtitle 就系同更新啦。咁其实劇集咧讲紧咩咧？就系、是、讲一班新移民咧嚟到香港咧，即系佢描述佢哋生活好困难啊。跟住咧，即系你睇翻啲主角啊，会即系公司俾人屈啊，即系俾人指骂啊。跟住咧，去话啲香港人咧系歧视佢哋啊咁样。咁其实去强调咧，即系大家都係同根生喎，點解即係要即係香港人點解要打毒針啊？點解要去即係歧視依班喺內地嚟到即係香港尋求嘅新生活嘅，其實都係同一個種族嘅人啊！即係話緊香港人去就係中廣矛盾嘅源頭咁樣啦。 好多人講過呢單嘢啊，呢套劇好似。 即係好，跟住咧，近排就即係啱27号播啦，跟住已經有3000几宗投訴，咁跟住 TVB 嘅反應就係話，哦，好難滿足700万人嘅咁樣。阿思華，你翻到香港有冇感受到即係內地人俾人歧視啊？ 聽個名都想死啦！呢個劇。 喂，我不嬲都唔覺得內地人俾人歧視，因為我覺得嗱，仲有第一，我成日話，如果你真係覺得俾人歧視咧，就算我自己喺澳洲生活，我不嬲都話，我首先會檢討自己，究竟我有冇咩嘢行差踏錯？咁而大陸人即係普遍嚟講，所謂俾人歧視都係一啲非常之惡劣嘅行為啦。我自己覺得，即係無論你行啊、坐啊，樣樣嘢都係令你滿身不舒服，咁都算啦。但我相反，我就反而覺得咧，香港政府係軟弱、懦弱，同埋咧無能到咧係明顯地自己去歧視香港人嗱，係歧視香港人，唔係歧視外地人。咁我自己舉例咧就係書展啦。咁書展我啱啱去參加完啦嚇，咁個問題就係，如果我用澳洲嘅 passport 去，其實係10蚊嘅啫，一般嘅香港人咧就係25蚊。咁仲有咧，就我可以行好多嘅通道，即係話我係會係快普通人好多啦。因為書展係一件好恐怖嘅事，係排好耐隊先入到去噶嘛。咁我自己就覺得，一個政府嗱，呢個係貿發局主辦㗎，留意一下，即係呢個即係半官方嘅機構主辦嘅一個咁樣嘅書展，居然係帶頭係。我唔用歧視呢個詞語咧，係唔公道嘅話咧，我自己就覺得係渾身不舒服，因為我冇見過有一個任何一個地區可以 local 嘅人民咧係比其他地區嘅人民貴。調翻轉嘅就會有嚇，調翻轉都唔係一定啱嘅，不過都有時情有可原。譬如我哋大陸咧，以前我唔知而家係咪咧，如果係你話港澳同胞或者係外國人咧，係特別貴嘅。咁佢哋嘅解釋就係因為大家嘅生活水平不同，如果我哋同佢一樣咧，我哋其實就掠奪咗佢哋嘅資源。嗱，咁我明白喎，但你調翻轉，如果我哋香港人自己係俾25蚊， 而普通嘅外地人啦，我自己都可以享受呢一個嘅即係福利啦。咁係10蚊嘅話咧，我真係希望有人嚟指正下我，有冇一個社會係咁樣做。而最重要仲要係香港人好似冇乜反應，好奇怪， 貴成倍幾都冇人講嘅喂。 唔止淨係錢嘅問題，我想話俾你聽，其實排隊係更加恐怖。 书展呢个都可以话系其中一方面咧，但系呢啲都系短期噶嘛。我听讲过咧，就系话譬如上水嗰啲咧，佢哋直情系抢单位啦，嗰啲双飞啊嗰啲咧，直情系抢，跟住就抢学位啊咁样，即系完全个政府都冇顾及嗰啲本地人咯。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一方面啦，同埋我都听过话有啲学校好夸张噶嘛，香港佢哋系斗捐款咯，即系嗰啲内地人捐好多钱就可以入名校咯。 咁啊，香港政府嘅，我可以尝试站喺香港政府嘅角度解答。呢個點解要咁嘅政策？因為好簡單，佢會同你講，佢話因為唔係因為可以，因為可以吸引到遊客噶嘛。咁樣遊客為咗嚟輸錢，佢係咪可以貢獻，即係會消費咧？咁又佢又要住宿啦嘛，係咪先？佢要食飯啊嘛，咁可以帶動到香港經濟咯。所以係好事嚟嘅。所以點解 遊客一定住 嘅 喎？ 收平 價外效嘅， 有啲即日噶嘛，有啲係即日嘅啫。 冇錯， 水貨客好多係即日噶啦。 冇错，但我好肯定，我好肯定，冇法官会咁样答你咯。 唔系任何阿 Sam， 我知道任何嘢当然都有可以解释啦。问题第一，你啲人系点反应啫嘛？我调翻转，我成日话，如果喺澳洲发生咁嘅事，我哋呢个政府会唔会用啲咁样嘅解释呢？如果佢解释咗之后，我哋又有啲咩行为或者有啲咩行动？而家个局面令人觉得讨厌嘅咧，就系任何一啲可耻嘅难以口讲嘅面。嘅人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咁樣行出嚟講，而又冇人反感，嗰度先恐怖啊嘛！喂，特佬，度度都有啦，澳洲夠大把啦，好多從政嘅行出嚟話特特咁打，俾人笨到去嘔。咁但係你而家發覺咧冇啊，任何人幾可恥嘅嘢咧，周融咁樣日日講咧，冇人反對，冇人反感啊，冇人投訴。哇！你發覺個社會咁唔得嘅喎。當然你解釋，我梗係可以知道你有把口可以講嘢啦，唔係表示可以令人信服，而重要係人民冇作出適當嘅反應咧，咁你會覺得係好無奈咯，成件事。 我覺得嗰啲雙非嗰啲真係啲人都冇反應先好嘢喎，啲家長俾人搶曬啲學位都唔出聲喎。但你書展都係一年一次啫。 仲有一笪地方。咧係有呢樣嘢發生嘅，即係嗰笪地方就係新加坡。新加坡人入賭場咧就要收100蚊波子嘅，咁但係嗰個係賭場。而家香港嗰個係書展喎，你係啱啱相反嘅。 嗱，呢啲凡係賭業係咁講，唔知你哋知唔知咧？其實喺澳門咧，公務員係唔可以入賭場嘅，直情係就係因為驚影響澳門嘅社會嘅穩定。而公務員呢，因為我有朋友喺澳門係公務員，佢就話好似係新年可以有3日，佢哋可以入去。咁變咗，我覺得嗱，呢啲人哋係有得解釋，你信唔信係第二回事。但係你都會知道解釋並非不合理。但係頭先我講嘅，譬如書展呢啲係叫文化性質活動，而且係一個本即係本地人嘅一個即係好中意帶拖男帶女嘅一個活動，可以係咁咧。我諗我暫時睇唔到其他地方係咁咯嚇。 蕭華姐姐個重點係。邊度咧？蕭華姐一個，我諗佢嘅重點係話咧，即係咧，任何地方政府嘅施政咧，都應該顧及當地人民嘅感受。咁你新加坡點解可以收本地人民即係100蚊波子入場費咧？因為大家都覺得賭係唔好嘅，咁佢行咁嘅政策咧係唔會損害到即係人民嘅感受。但係而家香港就係好多人都想輸錢啊嘛，但又要俾貴啲，條氣咪唔順咯。講開嗰、那個，我爆石講開嗰個同更新個節目咧，即係我覺得嗰個港台係好有問題做一樣嘢，唔係話佢點樣去，即係唔係個 topic 啊，而係佢擺嗰樣嘢啊，即係你話歧視新移民，但係你話同更新法，即係唔應該歧視新移民呢樣嘢，唔係在於你邊一個種族噶嘛，其實係叫做曲線 sell 民族主義咯。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南亞裔嘅人喺香港受到歧視，咁係咪應該嘅咧？即係如果佢唔係中國人，我可以歧視佢係咪咁嘅意思？即係我覺得 我諗唔係。這個節目本身哦，主要是講大陸是會同根喎、啊、即係一定是同樣的種族嘅嚇。 唔係我所以我就話咯，我就話點解你會 sell 樣嘢？你唔係話誒香港人係落後嘅，因為你歧視新移民。即係我覺得咁樣會唔會健康啲？但佢 instead of 咁樣，佢就係 sell 話喂，大家係同一個民族，大家同一個國家嘅人，咁所以我哋唔應該互相歧視。咁其實係亦都係民族主義啫嘛，只不過包裝唔同啫嘛。 我哋啲學位啊咩嗰啲或者書展啊，要優先俾中國大陸嘅人咧。咁因為佢係宗主國嘅人民嘛，就係、是、咁簡單咯。 如果你俾民殖民啫嘛， 都唔攞得出嚟咁解啫。呢、這個 係啊，即係以前啲好嘢俾曬英國佬咁樣，你而家係殖民啫嘛。而家不過 共產黨殖民、大陸殖民咁咯。 我話咧，其實加拿大咧做緊一啲嘅政策咧，其實香港其實應該要去學習，無論唔一定唔係淨係香港，我諗其他國家都要學習。佢話咧，即係加拿大前日咧就話，規定咗咧，作為雙非嗰啲孕婦咧，去到加拿大生細路哥咧，係唔可以享有免費教育福利嘅。佢哋咧要規定咧，啲非居民咧要俾學生，即係啲國際學費咯，國際生學生嘅學費咁樣咯。即係佢哋唔可以哦，雙非去到加拿大生咗之後，哦有免費教育咯，冇唔得咯，唔可以咁樣做咯。即係佢哋 幾時推啊？幾時推啊？呢個政策？ 近排嘅啫。 我諗佢可能會俾人 challenge 咗，如果上到即係。 唔係你知唔知澳洲咧？講翻澳洲啦，因為我哋澳洲嘛。好啊。澳洲咧嗰、那個 B B， 如果你喺澳洲出世咧，係跟所以跟係咪爹哋媽咪嘅身份噶嘛？如果你哋兩個都唔係，就算個 B B 喺度出世咧，都唔可以即刻享有所有嘅福利嘅喎。 唔可以即刻係係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即刻應該係。 唔係澳洲人。直头唔系澳洲人嚟点啊？ 即系譬如你两个都系双非嘅，你爹哋妈咪系双非嘅，跟住生喺澳洲生咗个仔咁啦。譬如刘生咁生个仔咧，你唔可以个仔唔可以即刻攞福利噶。 唔可以即刻系意思系系咪等两年咧？定还是 好似系等，好似唔系 B， 因为你爹哋妈咪都唔系啊嘛。咁好似唔系等两年噶。我记得我之前系1980几年嗰阵时，佢改咗个例嘅。以前就系话喺度出世就系噶嘛。因为太多，自从唔知86年定80几年咧，太多人过嚟之后咧，佢斩咗呢样嘢嘛。 即系身份照俾你，但系就你未过18岁，就可能好多福利都冇，或者你 要住满10年，最少要住满10年先得，好似系。如果爹哋妈咪都唔系嘅话，系啦，除非你申请技术移民，佢仲叫你申请技术移民。 亦不过呢啲通常都会有 exception 嘅，又会即系通常都有条尾嘅啦。如果你有啲咩特别情况，可以有 special consideration 另外考虑咁样，通常 有 咁样。 我成日都有噶啦。 咁阿妈姐系咪有啲福利嗰啲，即系有啲嘅移民啊，去争取本地福利嗰啲嘅一啲嘅嘢，可以话俾我哋啲听众听咧？ 而家去到猫姐爆料环节。 好簡單啦，即係其實嚟澳洲嗰啲啦，好多都即係本身都可能有少少錢嘅，一嚟到通常咧就會買屋先嘅，好多都你見到啦。咁其實你諗下，佢嚟得呢度買屋嘅好多喺背後有啲咩你都知㗎啦，即係可能收收埋埋好多噶嘛，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澳洲嘅政府咧有都好多漏洞噶嘛，即係除咗入某啲國家佢會查得好嚴之外咧，譬如有啲人收埋喺新加坡啊，收埋喺中國啊，收埋喺香港啦、啊，佢哋都未必抄到噶嘛。咁咧嗰啲友咧就將啲嘢蝕埋咯，就因為喺澳洲福利政策嚟講，自己住間屋係唔計嗰啲資產審查噶嘛。而家好似係咪改例而家好似話想係 唔 係 一樣？ 唔係，暫時都係唔計 住緊嗰家一定唔計，唔可以。 咁佢哋就會買豪宅咯，好多你見到買200-300万。屋都可以攞福利咯，即系你会觉得好奇怪咯，系啊，仲要俾现金噶喎，佢哋系啊，俾现金买落嗰间屋先，跟住咧住咗之后啦，有身份之后就申请话成家人过嚟攞福利咁咯。 佢嗰间系咩福利？咩类型嘅福利啊？ 譬如New Starter 都有嘅，因为佢哋根本有钱噶嘛，背后佢慢慢唔知点样将啲钱收埋平 啲。New Starter 就系一啲搵工嘅津贴啦，系咪啊？ 吓、啊，类似啦吓，咁佢哋点做咧？譬如话将啲钱摄来摄去啊，唔知点样转来转去啊，或者用一啲 trust 嗰啲啦，唔知有冇听过啦？而家都以前佢哋冇咁识呢啲咁嘅嘢嘅，而家咧系嗰啲信托人嗰啲啊，以前就冇咁识嘅，而家就好多律师咧专门揾呢啲食嘅，即系教佢哋点样咧将啲嘢 trust in trust 啊，即系信托人与信托人啦、啊，将嗰啲嘢移，即系好似喺海外咁咧，咁佢查唔到噶嘛。咁样，因为我见到有啲客，就算唔系新移民嘅，好有钱嘅，咁有啲律师会教佢哋，就话将啲嘢，譬如点样摆落个信托人度咧。我见过有个客，即系有啲人咧可以攞好多钱啊，几千万啊，摆落个信托度咧，都可以攞福利噶。 系啊系，因为你可以 family trust 啊嘛，即系你一个家族嘅人做一个家族信托基金，咁啲钱咪唔系 under 你名咯。 系啊，好普遍噶呢度，系啊。 唔系，但系佢我好多都系，但其实佢呢啲都好啦，佢都系要住够两年入咗籍先，即系佢如果系就咁系永久居民，但系唔系公民嘅话，都系攞唔到噶嘛。即系佢系入咗籍先至会攞到呢啲嘢啦，系嘛？ 我要住两年咯，唔一定要入籍噶 ，PR 都得噶。 PR 我系话 PR 都唔需要，即系系住够两年吓。 系啊，有啲点做咧？佢譬如可能等个仔，即系可能等个仔女过嚟，个老婆过嚟陪个仔读书咁样，自己翻去做工咁啊，即系翻大陆啊，翻香港啊嘛。跟住佢咪可以老婆仔女咪有咯。 但系佢呢啲唔可以长攞噶，佢呢啲系攞一段时间噶啫。 系咪好似有规定唔知几多岁，跟住个老阿阿爸阿妈要出嚟做嘢咁样噶嘛？ 够唔系够？我嗰有一轮就系、是、可以攞唔知一年定两年，但系而家譬如啱啱新政府上台要推就系话要你冇嘢做六个月之后先可以攞啊嘛。跟你攞嘅时候仲要work for the dole， 即系 work for the dole， 即系要你要做嘢咯。可能做下社会服务啊，扫下街啊咁。 我自己就觉得咁嗱，如果佢哋真系用尽任何嘅法例嘅漏洞去做咧，我唔系话佢啱啊吓，绝对系错。但系其实好多大企业啊、大财团本身就系咁，李嘉诚都唔系交好多税嘅啫。即系我自己就觉得一来喺中国政府里边咧，嗰啲条文或者嗰啲文件本身就唔齐备，亦都好多假嘅嘢，所以咧大陆人唔知系咪啦吓，即系我哋嘅印象里边，佢特别容易系欺骗政府好多嘅嘢，因为嗱，譬如我哋香港人咧，如果你喺香港有个户口啊，啲姓名啊嗰啲嘢都系好精确噶嘛，系咪？咁但系佢哋嗰啲嘢咧就系、是、即系混混，即系。在大陸是樣嘢都不精確的，譬如我們在香港買層樓是很確切地去律師樓搞曬所有手續，在大陸就只是有一張住房證而已。因為我爸爸試過在大陸買了一層樓之後呢，裝裝下收了，突然間有第二個上來說那層樓是他的，那原來沒多久之後還有第三個人又說那層樓是他的，那最後我爸爸就在當地找了一個有勢力的人士呢，才即趕走了另外那兩個，其實三個都給了那層樓的錢。咁你會發覺，即係話喺一個咁冇法紀嘅國家咧，咁如果佢嚟到呢度咧，再加上人民嘅質素又唔高咧，又中意舐盡曬一切福利咧，咁佢哋利用我哋呢一度嘅法律嘅漏洞去攞福利咧，唔係無可厚非，係值得鞭撻，但係咧你都冇去扶。澳洲政府派個人口同埋佢都冇扶啊，真係。 我仲有啲仲爆嘅嘢，唔知可能你聽過未啦？你知唔知好多人咧扮假離婚噶？呢个都好普遍噶，因为 我呢个我听过， 系假离婚 呢啲系好普通嘅，或者假结婚啊，咁两样嘢就系呃晒所有嘅嘢啦。 买楼啊， 点样假离婚咧？佢假离婚之后啦，咁譬如佢生咗两三个仔女啦，咁个妈咪就可以申请单亲噶嘛 ，single mom 系啊 ，single mom 咁佢可以系啦，但系咧，因为佢哋两个可以扮同居噶嘛，离婚都可以同居噶嘛，咁变咗你第日有咩嘢嘅，其实个女方都可以攞翻啲资产噶。因为澳洲的法律是同居同结婚一样的嘛。 de facto 嘛 ,de facto。 是啊是啊。 事实婚姻嘛。 啊、 但他很搞笑，我觉得你如果说要呃众援呢 ,new starter 那些呢，喂你比律师的不律师费都可能不知道，你一个月咪拿到千零万，你比律师搞就做个信托基金，又要手续费，又要这样那样行政费，那其实不是说拿到很多落袋的。 他不单止是信托那里悭的，主要是我来譬如他有些资产啊，买了 避税，应该避 税 嘛， 系啊， 佢顺手领埋嗰啲， 系啦，顺便攞埋福利顺手啫，呢啲系。 唔系呢啲鬼佬都，其实呢啲鬼佬都有嘅呢啲。 有啊， 当然有啦，你系喺个法律嘅漏洞之下转空子咁梗系唔好啦。但系问题系，好多公司嘅人就系帮紧呢一啲大财团或者呢啲人系做紧嘢，好似你咁讲，啲律师可能就专为呢啲人去转空子而服务，咁所以反而系个法例真系要完备咯。我自己就觉得不能扣翻佢或者怪責佢哋嘅喎，除非你嘅法例一生一定有一弊生嘅喎，咁呢一樣嘢反而我哋就即係都好難講嘅，只能夠你話個法律更加完善嘅啫。但係你有時我哋睇起嚟就自己滿不是味兒啦，係咪先？即係自己捱到隻積咁，間屋又細過佢，做嘢又多過佢，跟住咧就交税又多過佢，佢又喺度坐喺度咁。 佢呢啲叫財富管理啊，阿小華姐，佢呢啲叫財富管理，即係你好似 係啊，你好討厭啊，真係 一兩個喵咁，你都可以做呢啲嘢咧，行入去揾個。 唔係，所以咪覺得咧，即係。有時啲西方政府咧太過人厚咧，即係太過仁慈咧，你會覺得反而香港咧出得好嚴噶嘛，真係嘅，你要攞佢嗰啲熱線咧係出得好鬼嚴。咁但係呢度唔係咁，你會覺得唉。 因為佢呢個仁慈係相對於真正嘅公民噶嘛，即係有公民大部分 係。而且佢覺得你係真係 in need 噶嘛，有需要噶嘛。 同埋， 佢會唔會有咁多人有咁多嘢？ 好老實講，佢哋好睇文件嘅，即係佢哋乜都係講證據、講文件嘅。即係佢有時有啲嘢，你要知啲人做假好叻噶啦，佢哋諗唔到，先可以做到假到。 唔係，仲有呢一啱中國最即係中國最唔需要就係文件啊，求其有一啲特權就得。咁呢個反而同嗰個西方社會係真係格格不入咯。但係我諗 就算我哋去諗啊，都唔知有咩 fulfill 啦，係咪先？你點證實佢係除咗間屋係真係係一無所有，定係腰纏萬貫嘅人呢？ 唔係唔係， 間屋就好明顯啦。 頭先阿包姐講嗰啲，其實佢主要佢呃福利係事實，但其實佢更加重要佢係避税咯，即係避税。 係，咁呢個係佢個產品啫嚇。即係我嘅意思係，就算你俾我哋上去政府度做嘢，我哋都唔諗到有咩辦法，因為西方社會最追求嘅就係文件同埋一切嘅證據啊嘛。咁既然你揾唔到佢有犯罪嘅證據，你就唔可以話係犯罪噶啦。有人話佢都係即係呢個住豪宅實在太過 generous 啦，即係太過闊佬咧。其實就係因為好多本來而家嘅豪宅可能500万啊、1000万啊喺個海邊嘅，以前可能係一間木屋仔嚟嘅啫喎。只不過佢因為佢地位嘅關係啊、地勢嘅關係， 而家嗰啲中國嗰啲佢係拉佢係有人教佢哋㗎，拉嚿錢過嚟就一炒過，俾現金買咗間屋，唔好貸款先，跟住咧就諗辦法攞福利。 個社會根源就係因為有啲人本來唔係話住好貴嘅豪宅，佢又攞緊政府福利係合理，不過後來佢間屋咧因為喺海邊就貴到不得了，咁可能佢層樓真係住值500万喎，於是你覺得哇，你層樓500万，你有咩你可能仲可以攞緊即係政府嘅 pension 啊？或者退休金，就是因为他住咗层楼，其实不是很贵，还有他真的没收入嘛，住咗间屋。 阿猫姐头先讲，猫姐头先讲话有啲即系假离婚，跟住呃仲援咧。我听过咧，有啲直情系鬼佬嚟嘅，佢哋系啲即系鬼中嗰啲鬼佬嗰啲鬼妹咧，跟住特登走去 pop 度，即系一夜情咧，然后生两三个摆喺屋企，咁就唔使做。 我以前有 baby bonus 咧，我听过有一个咧、case 咧，就系每年生一个，从16岁开始生，唔知生咗3个好似。 系啊，佢生两三个，佢一个月都有2-3千蚊。 系啊，跟住唔理噶，自己攞啲钱去饮酒噶嗰啲。 饮酒啊，玩扑克。即系其实依个问题系，即系当然新移民就系是大陆嚟嗰啲就系好识得攞啲着数啦。即系本地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所以我都几支持，即系而家liberal 嗰个政策就系你要 cut 呢啲福利咯。我觉得我都几赞成嘅。 仲有一个以前系咁样嘅，佢哋以前咧有啲阿婆阿伯嗰啲咧攞完啲钱咧就拎翻大陆使噶嘛，而家。政府 cut 咗佢哋喎，知唔知会查佢哋出境出咗几耐嘅？ 哦，系啊，你 出境好似超过13个礼拜要报告。 咁但系我个人觉得就即系好似头先阿 Sarah 咁讲咯，我觉得咁对我哋依班即系做到即系搣开啲钱有血有汗嗰班就真系喺度，即系我觉得喺度折磨紧我哋咯。即系我哋就奉公守法，系咪先？即系我哋就做生做死。哇，十蚊有4蚊俾咗佢哋，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10蚊有3个机会俾咗佢哋嘅时候。 仲有啲中箭嘅招喎、你知唔知嗰啲人咧？如果想攞伤残津贴咧，话伤残嘅真系话跛手跛脚啊咁嗰啲噶嘛。但系澳洲原来伤残一定系咁噶，我试过见过有啲咧话你喺后面讲嘢我听唔到啊，都叫伤残噶。话我有 mental 嘅 失聪啊嘛，失聪啊嘛， 肯写字你俾你听做。 或者你话你有幻觉就得噶啦，我见过总之医生写咧你就系噶啦，佢哋好求其嘅。肥人都可以噶，肥人话你搵唔到工都可以噶，我见过。 系 medical reason 咯 ，disability 咁样。 系啊，肥人系咩 算系伤残？算系伤残。 冇乜 proof 噶，基本上。咁你 有验血验到嘅，你睇下个医生肯唔肯帮你写。 我讲你咩嚟啊？你即系话你 allergy 咩都做唔到嘅，咁样其实真系好难。好难去否定你呢、這 个。最多系嗰啲精神病嗰啲，话你有幻觉就得噶啦，你点 proof 啫？我系幻觉。 要睇医生嘅，要做评估嘅。不过 医生都可以揾嘅，肯帮你写嗰啲。 系咯，跟住仲有个仲 系大医生咯。 喂，但系真系爆笑，你谂下，你俾咁多钱，你要俾钱俾个律师教你撬，然后你要买通俾钱个医生帮买通佢帮你写字，你俾咁多钱 Adam 嗰啲中位，其实你差唔多。 系， 咁你唔睇医生哦，咁啊你要睇专科噶嘛，要你睇 GP 就唔使俾钱啫，你睇 specialist 人揾借都抵啦，系咪？有啲 stress， 唔知你听过有冇 stress 呢样嘢啊 ？stress 都系种病嚟噶喎，系有啲人话自己 stress 咧，I can't work because stress 咧就可以又可以攞福利噶咯，伤残噶喎自己。 佢嗰啲系即系 psychological issues 啊嘛，即系心理有问题。唔系啊，你我以前咧喺 Melbourne 咧，我有个 friend 咧系即係我識嘅個 friend 係唔係 citizen 嚟嘅，但係佢係好似 PR 攞咗 PR， 咁正常攞 PR 係唔可以做政府工噶嘛，咁佢係可以做政府工，佢係幫 Centrelink 做嘅。 咁我問佢你做咩啦？咁佢話佢係心理醫生，佢專係幫 Santa 做評估。咁我佢話我哋好要，我哋好要人啊，我哋好需要呢啲。佢話所以咧，我咧就唔係冇身份我都可以做咯。但係佢話我老細仲想幫我續約添啊。 筍工啊，呢啲筍工啊，好做啊呢啲。 筍工佢唔係你都。冇信心政府工咯，但你都做到只狗咁啦。你话筍工而家喺政府度，即系如果你而家系做公务员喺政府度，即系受到风声鹤唳啦，嘢啊仲多咗，但系人又要 cut 系咪先？而家 cut budget 系咁样，都。 头先阿 Sam 你话啦，即系 liberal 即系自由党，即系去提倡呢、這个即系 budget 去 cut 好多福利啦。即系你睇翻，尤其是我哋自己澳洲人嘅时候，哦啲福利其实系影响紧我哋。唔係我或者我哋嘅將來或者係我哋將來嘅仔我嘅仔女我哋嘅即係佢哋嘅學業啊佢哋嘅成好多嘢都會 cut， 但其實即係諗翻一層，如果唔係有咁多人濫用呢啲咁嘅福利嘅時候，即係呢啲嘢係唔會發生嘅喎，即係好似你翻加拿大咁樣，點解加拿大要 set 咁多關卡咧？就係、是、因為咦真係你見到好多人咧係即係專登去到嗰個地方去即係去攞福利啊，去剩咁而破即係其實真係破壞緊嗰度嘅土地嗰個嘅人民嘅普通嘅生活。咁但係即係對譬如話對澳洲嚟講，我會覺得就係、是、如果你係即係想嚟住嘅，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安居樂業嘅，即係想離開，譬如啦，我話中國啦，即係你想離開中國，你真係想嚟澳洲喺一個自由民主嘅社會，你真係想安定落嚟嘅時候，點解你自己唔去首先投入做一個澳洲人？咁跟住即係你所做嘅嘢係真係唔係淨係為你自己一個個人或者你家庭去著想，而真係為到成個地方去著想嘅時候，咁即係集腋成裘咁樣個地方先會好嘛。如果唔係個個都為自己嘅時候，咁咪即 係你哋見到啲新移民係點啦？我發覺有好多咧都係一種避難嘅心態嘅，即係咧會同佢講，我即係傾偈咁啦，話跟住佢就話其實咧我都唔想嚟澳洲嘅，只不過咧中國實在太危險啦，吸空氣又危險啦，飲水又唔得啦，食嘢又唔得啦。如果唔係咁差咧，我都唔想嚟澳洲。好多 當自己澳洲人㗎，唔當 係啊，佢哋唔當自己澳洲人㗎，佢哋冇一種嗰種心態交税嗰啲，因為佢覺得喺中國咧，佢哋係唔使交税嘅，佢哋只要咧台底就搞掂噶。 我自己咧做過新嘅移民定居服務噶，我自己都接觸好多中國內地嘅人啦。我覺得我哋自己有責任咧，當我哋見到啲咁樣嘅人咧，我一定會話俾佢聽。如果我哋大家都想安居樂業嘅話，我哋一定要遵守呢條法例。如果大家都攞福利嘅話咧，或者大家都係利用呢個法律嘅漏洞嘅話，唔好意思，呢度將會變成大陸。即係你一定要話俾佢聽嗰個惡果㗎。即係你唔話俾佢聽，咁 我覺得佢會聽咩？ 我次次都係同佢哋講。 佢咪自己笑咯，傻仔 咁。你讲得啱，一百个可能99.5个都唔听。做人咧就一定要尽自己力。我哋呢个台其实都冇乜人听嘅，就可能。但我觉得，当我哋如果系喺某一个位置度咧，你真系要同佢讲，你话你就系唔想我哋呢个地方变成一个唔公义嘅地方。我哋大家都會死一下，但我哋嘅子子女女，你相唔相信，希唔希望佢都係一個比較有公義嘅地方？又或者你可以話俾佢聽，如果好，第日我哋大家都係咁坐喺度攞福利嘅話，你個仔一個人出嚟做，可能要養10个人。喂，佢真係有老婆有仔女咁，即係仲要養埋其他啲唔撚使嘅人。咁當然，如果你係一個最自私嘅人，梗係得啦。咁成個地球滅亡梗係得啦。但係即係我唔係話曉宇大一定得，其實多數人都係當我廢。但係喺某啲好 critical 嘅時候，你同佢講有冇一啲嘅 moment 話俾你聽。嗱，譬如中國而家周永康事件，你會覺得人心惶惶嚇，任何一個人都好驚啊！就算你本來好有錢都驚，死啦！聽日會唔會到我 PK 咧？咁嘅時候，你喺某啲 critical 嘅時候，你話我哋就係唔希望澳洲咁啊嘛，我希望公平啲、公義啲、有法制啲啊嘛。喺慢慢嘅時候，我覺得。盡力嘅啫，做人，我唔會放棄任何機會。嗱，我試過一個 client 咧，喂，真係第一次見我就問我點樣可以俾錢一個嗰啲考牌嗰啲考牌師，等佢可以考到車牌。跟住我話嚇，你第一次見我都啲咁樣講，跟住我話乜你唔驚嘅咩？佢話我哋喺大陸全部都係咁。我話你就係唔想喺大陸先出嚟啫。我話仲有乜你唔為你自己嘅生命？我知道佢。一定唔係人哋嘅心着想嘅啲人，但我話乜你唔係你自己生命着想，你好好地學車考好個牌，安安全全咪仲好。 但真 係喂佢，我唔知佢最後點啊。仲有我話你千祈唔好行賄添啊，你連呢個 PR 資格都冇啊咁。 係你一佢咗考牌呢個咧，我見過有個 case 咧，就係佢賣咗層樓咧，賺好多錢噶嘛，跟住交好多税咁。你知澳洲咧賣樓個 capital gain tax 好犀利噶嘛，跟住佢話可唔可以俾錢稅局咧交少啲？跟住我 系啊， 你 又讲出嚟啊？你跟住外国话你俾钱我，你俾钱我可以交少啲啊！你将呢啲钱俾咗我，你咪唔使交咯，系咪？ 诶，真系黐线！ 诶，同埋我哋一拣，你第一次识你咧，即系旧嘅见你系黑头发、黄皮肤，就已经系毫不犹豫同埋非常信任咁问你点样可以贪污啊、漏税啊，咁都得嘅。 我想讲呢样嘢啊，即系而家 信任 多啦。我觉得就算你贪心。你偷福，你呃福利，你都有啲，你都唔好周围讲俾人听，同埋有少少羞耻之心啦、啊，真系。 贪污咧喺中国内地咧系传统嚟嘅，即系我已经好多好多我喺大陆嚟嘅朋友都同我讲，佢话咧贪污咧系中国嘅传统嚟嘅。 系 美德啊咁。系啦，即系佢觉得佢只不过系嚟到澳洲，佢入乡随俗，佢想了解一下当地嘅风俗习惯，即系佢嘅睇法系咁样啫。咁因为佢哋唔觉得系贪污系一个问题嚟嘅，你明唔明 啊？佢好鬼搞笑。 中文就唔惊噶啦，佢哋系怕个人讲英文同埋怕鬼佬噶，好老实讲。 系啊，我嗰阵时喺大学，我嗰阵时大学，佢哋见到我都未开声，佢见到个黑头发已经系咁同我讲国语啦，跟住我用英文答佢，佢继续系同我讲国语，佢觉得你黑头发。你黑眼睛，你唔识讲国语，你好有问题，你要学习，明唔明啊？即系大学里面都系咁样， 佢对啲 A B C 都系讲国语噶，好搞笑噶。 喂，咁嗱，咁其实啦，最后我讲一句啦，即系你即系中国人啦，而家开名你中国人啊，你想离开中国，因为你觉得呢个地方即系你住唔落，但系你唔好嚟到一个住得落嘅地方，跟住将佢变成一个住唔落嘅地方咯。唉、哎，收皮啊真系。 蝗虫呢个名唔系浪得去。 唉喂，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好啦，拜拜，拜拜。 拜。